闪着等待的泪光，眺望可能的远方。 中国梦新创作歌曲《看山看水看中国》，由王小岭作词，吴廷江作曲，张也、吕继红演唱。 要求你有没有仔细看？重新做。 加班你就知道加班，你都多少天没陪我出来吃饭？ 其实我真得跟你好好吐个槽。你说我那女朋友她怎么这么不知足啊？ 这次再做不好，我 出去 找人。 没人想立的呢。 天道啊！你说我 这人， 你这个 为什么？ 那女 的，你今天真走了，你可别后悔。 有人微笑。 活力 UZ 课，不听话，只听歌。 浪花做的啤酒海，温柔做的烧白。海，不穿鞋子的脚踝，快乐能信手拈来。甩，跟着我。

bad boy. She said, you need to stop f***ing with them thighs, boy. I said, you need a real nigga. She said, yes, Lord. And what you need your ex for? I'm triple X, Lord. Okay, Ariana, my little mama. Goodbye to the good girl. My ex tripping is no bigger. I Tupac took her. I'm laid up with my new thing. She lit ahead on my new chain. Then the mood changed. My name changed from Lil Wayne to Ooh Wayne. Oh, Lord. She grinding on this grande, oh Lord. I'm drowning, I'm gon' need that Coast Guard. And when it comes to that nigga, I give her amnesia. She just looking for love. She said she's single and I'm her feature. Oh my God. Mm-hmm. But it's not give her that love. Hey, yeah. That love. She's looking for love. Boy, I'm looking for love, baby. I'ma give her that love. I'ma give her that. I'ma give her that. 旋律响起，奥斯汀胸要把那鲜艳的旗帜扬起。在那降临时，你我患难与共，哎，互助关爱绝不无动于衷。你在向对白，正视历史，勇敢面对未来。期盼的英雄们平安的归来，从不妥协，那个尊严不容侵犯，永不让步，每寸领土不容侵占。 我不再是从前那保守记录的模样，坚毅的心和脚步没有谁能够阻挡。我不在乎别人是否对我嘲笑，尽管曾经我也是那样的渺小。乘风破浪，就像他不在长征的路上。誓言捍卫这片大地，利剑般的目光，我为我的祖国感到骄傲，就让呼吸自由的跳。 这个国家的青年坚信，这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经历了贫穷和落后，也曾一无所有，义无反顾，无论谁有多深，山有多陡。 你可以走上前，走到前面的路途，热情被唤醒，铭记前辈的付出。不要让我在这边肩负住艰辛，不必沉默了，放声歌唱，把你我的力量坚定。 经过了多年的磨练，告别了昨天，整个的昨天凝聚了火焰，扛起个肩膀，刷新记录，现在和谁来说我凭着你英雄，不必说这一句一生，把你把不可能的变成了可能。这个世界的门，这个那个人，这不是你战斗的，这是个责任。 乘风破浪，就像他不在长征的路上，誓言捍卫这片大地，利剑般的护光。我为我的祖国感到骄傲，就让呼吸自由的飘。 一种理想照亮了迷茫，在那些 让全世界知道你很快。 Maybe we'll stay together. Maybe we'll walk away.

在这地方很坚持不忘，自知如狂，这样的你还是能遇上。一缕青丝孤芳自赏，眉目有伴熙熙攘攘，听钟声回响，狂花满琳琅，等风铃响起你在何方。晚上那间桃花轻狂，青丝水花给人家香，粉色围绕在春光如道，风起脚尖上风风滚烫，桃花难怨蝴蝶知道，痴情压抑微妙微笑，桃花起桃花的味道，我等着你终于来到。桃花起泡随清风飘摇，自知如狂，这样的你还是能遇上。一缕青丝孤芳自赏，眉目流盼熙熙攘攘，听钟声回响，桃花满琳琅，那风铃响起你在何方。晚上那间桃花轻狂，青丝水花可人家香，粉色围绕随春光如道，风起脚尖上风风的跳，桃花满园蝴蝶知道，痴情压抑微妙微笑，桃花起泡泡的味道，等着你终于来到。桃花轻泡随清风飘摇，一片绣花开得刚刚好，轻轻紫禁悠悠我心跳，执子之手愿与子偕老，江山如画如此多娇，怎可以让浮天涯海角， 吹乱月光，声如厨房，心有掩藏，谁人笑我悲苍，被命运折断了翅膀。记忆被封藏，这风雪多嚣张，就算再被践踏也不仰望，我会越挫越强，这呼吸是热，这心跳是光，一点一滴那一生一世的跳亮，我眼中光 只是眼睛却无法靠近。

首诗，它是这样唱。

去过的地方还好多。我看着你的时候，你笑着笑着睡了。哦，窗外面安静吗？像是里面的段落。那些最浪漫、最曲折，你哭着说你舍不得。你这个样子让我真的好。

穿得刚刚好，我难过的样子就没人看到。你别太在意我身上的记号。 北京时间共同制作，学习。